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第80集。庆功宴也是老一套，切蛋糕，喝香槟，接受记者群访。对于是否满意票房这个问题，左然讲得十分官方，挑不出错。 当然，感谢大家喜欢万里龙沙，也可以推荐给更多的朋友观看。 而对于是否预料到了这个票房数字，左然则说， 其实是料到了，我还和何修义打赌能不能过15亿，我压的可以，他压的不可以。 记者好奇地问，请问赌本是什么呢？左然笑笑不答，他当然不能讲，因为两个人赌的是连续一个月每天主动送早安吻。那场的庆功宴没有邀请记者，只是剧组主创们之间的交流。胡尚、凯文等等主要人员全都到了，大家都想与其他人一同庆祝，演员也是。并不想红的张小猫最近有一点红，不过还是来了。明磊也到场了，只有苏阳似乎在避明磊，称病未到。剧组人都敬了左然与何修义，左然与何修义也回敬了所有人，互吹互捧，互相感谢，并且彼此祝愿前程似锦。左然酒量不大，就只喝了两杯，何修义倒是与大家都喝了点。在聚餐过程中，何修义发现苟富贵还有吴翔分坐圆桌两头，而过去每一次他们都是紧紧地挨在一起的。在聚餐过程中，二人也不说话，无论什么话题，只要其中一个参与进去，另外一个便会闭口不言。有时二人明明都有话说，可是为了避免互动，也会选择沉默，与之前完全不一样。苟富贵人比较感性，一顿饭灌了许多酒，他也并不敬谁，只是自顾自喝，最后果然醉了。吴翔，把苟富贵送回去吧。似在意料之外，其实不然。吴翔回答，抱歉，那个我这边有点事儿。哦，果然如此。于是何修义便决定自己送人，原因之一是不放心，原因之二是想问问有没有能帮上忙的。在左然的车里，何修义坐在后排，轻声地问身边的苟富贵，冒昧地问，何无相没事吧？有没有阻挡和我能帮上忙的？苟富贵手撑头，颓丧地远望着窗外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 LED 灯不断闪烁，正在宣传吴翔的一部新片。大屏幕上，吴翔朝气勃勃，风华正茂，脸上洋溢着一个爆红的人的自信。半晌之后，苟富贵道，帮不上了，崩了。 啊，6年友情怎么？ 之前请您帮我问了吴翔，我是哪里得罪了他，没有结果。而后我实在是太想回到从前了，根本无法接受渐行渐远。那一阵子我每天脑子里全都是这个事儿。有天在他又是聊了几句便说忙时，我终于忍不住喷了很多很多。比如吴翔红了之后便不搭理我了，我说吴翔搞不清楚谁真正对他好，对他越好他就越不珍惜。以前还总找我吐槽爸妈，我没有太高要求，只要他一星期能抽出半个小时我都会很满足了。这个希望很过分吗？我还没有见谁忙成他那样。以前聊天记录1年有3000页，他红了之后1个月1页，他说话我全都是秒回，自讨没趣甚至自取其辱。可是他呢？对了，我还说，我说吴翔红了之后内心膨胀得很，给我建议，教我演戏，态度总是居高临下，俯视于我，常常讲我这里演得不好，那里演得不好，拿自己举例子，叫我向他学习。可是过去那么多年我们混得差不多呀，怎么忽然高我一等啊？我受不了了，真受不了了，他膨胀得太厉害了，根本就是看不起我。 反正很难听吧，我刚讲的十分收敛，跟您俩翻译过的，我讲了很多话吴翔无法接受，强调他没有那样，于是彻底崩了。我很讨厌那个样子的我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中了什么邪，最近一直都在自我厌恶，还有自我憎恨，就算不想承认，却不得不证实，那个伤人的人就是我自己。可我理解自己，越是重视越不着调，总会伤害对方，就像父母子女，就像恋人夫妻，我想不介意，但总是不争气。我也是一个人啊，人家是肉长的，人在某些时候特别敏感，就像气球一样，一根针扎进去，一下子就爆了，会在激愤之下讲出很多的气话。何修也拍了拍苟富贵，我也去道过歉，我问能不能给一个刑期，五年十年更长，过了这个刑期之后就能重新开始，重刑犯人也有机会重新做人。他没有回。何修义也不知该讲什么，只能喃喃地道，也许他真的忙。对于突然窜红的人，需要趁着热度多多接戏拍戏，还要交往更红的人，好为以后铺路，至于膨胀也许在所难免，可他真的会伤害身边人，本来苟富贵就患得患失，生怕对方瞧不起他，自然特别敏感，如果这样，那么两个人都有错，也都没有错。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算了，经历了这种事儿，回不去了，不过我想人这一生，任何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到了最后能够拿来回忆的也只有各种的情谊。过去六年我一定会记得，并且永远珍惜。我想也许一别多年以后，一切都已云淡风轻，我俩偶然间遇到了，可以说一声嗨。谈话之间，苟富贵租的房子到来，何秀一想起来吴翔刚刚买了房子，豪宅20万一平米，吴翔真的红了。唉，怎么跟您讲这些呢，真是喝多了。何秀一想起了二人刚进组时曾经说过，我们俩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彼此。他感觉到即使没有苟富贵的爆发，二人也会渐行渐远，最后总有一天各自安好。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真的能当好朋友吗？也许可以。然而在娱乐圈，友情这个东西不会等两个人慢慢拉大差距，调整心态，重新磨合。娱乐圈中的人总是一炮而红，总是一步登天，他会用一种极其猛烈而残忍的方式考验人们脆弱的友情。苟富贵吴相忘，可苟富贵与吴翔二人加在一起实际上是苟富贵吴相。谁又知道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，或许是吴相交呢。在这个圈子中这种事情太多，无怪乎众人说娱乐圈没有友情。如果有天你窜红了，你富贵了，我却还是那个到处赶场的小演员呢，大概从此就会江湖不见了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